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听闻沈乔既往不咎，还处处为光大师门着想，诸位长老羞愧不已。连善率先说道： 掌教宽宏大量，不计前嫌，可我们却不能若无其事，轻轻接过呀。轮流坐镇长安一事，就不必将我算在内了。我愿以余生教导弟子，帮忙打理庶务，不再下山一步。 先前支持玉霭执掌玄都山的四位长老里头，连善是最与玉霭交好的。说到底，他也有私心，希望借由玉霭掌权，自己从而得到更多权力。但连善毕竟不是大奸大恶之人，又或者说玄都山代代相传选徒极为严格，对心性品行更是看重，虽说偶尔会出例外，然而毕竟只是少数。面对这样的局面，连善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见沈乔宽大，他心有所感，更添惭愧，所以说出这番话，借以表明自己的心声。连善说完，孔曾也道： 要说有过，我身为长老却置身事外，没将师门兴衰放在心上，一意多事，更有失职之嫌，还请掌教责罚。便是让我余生去给历代祖师守墓，我也是愿意的。 是啊，掌教， 我等甘愿受罚， 负于玄都山， 愿意受罚。 对玉霭，我亦有失察疏忽之过，否则不会为他所称。我也说过，他为玄都山着想的心意并没有错，错只错在与虎谋皮，加害师兄。如今他既然已经死了，许多事情多说无益，你们既有改过之心，更应从我所言。难不成在各位心中，沉浸在过往错处里，自怨自艾，比遵从掌教命令还重要吗？ 绝非此意啊， 不敢不敢。 既然如此，就不必多说了。 直到此刻，众人才确定沈乔的确没有翻旧账的意思，松了一口气的同时，也不由心生感激。不同于先前从齐凤阁手中接过掌教之位，这一次沈乔以自己的实力名正言顺成为掌教，再也没有人心存不满，觉得他名不副实。 我曾听说掌教在外面时也收了弟子，如今您既然回来了，那两名师侄也应该叫人接回来了吧。 多谢连师叔提醒，十五与七郎目前应该客居碧霞宗，我看孔师叔门下的乐安与云畅办事稳妥，不如叫他们走一趟，将人带回来， 正好让他们出去历练历练。 众人又商议了一些事情，大致是今后玄都山的决策与走向。末了，沈乔将重建门派收纳弟子的一些方针定下来，各自分派下去，最后留下负责考核新弟子的两名长老，对他们道： 哦，我来时曾在山下遇见三人，他们千里迢迢为拜师而来，不料却因故上不了山，劳烦两位师叔派人下去看看，如果他们还在，就把他们带上来，按照规矩考核吧。还有，往后收徒事宜不必局限在春分秋分两日，只要有人想要拜师，便可随时考核，但今后慕名前来的人只会越来越多，所以考核必然要更加严格，尤其是对心性品行的考察。同门相残之事，我不想再看见第二回了。 是，掌教。 见两位长老答应下来，沈乔又将段英三人的姓名与下榻客栈告知，送走两人，边延梅就来了： 沈道长贵人事忙，日理万机，可别熬坏了身体。 多谢关心，我见你在朝为官，与许多人周旋用计，游刃有余，从容不迫，心中羡慕得很。若换你来当掌教，必然要比我合适百倍。 哼，沈道长过誉了，我这些年常与人打交道，以致荒废武功，毫无寸进，师尊十分不满，这也是有得有失，所以天下事岂能完美无缺。 你的伤可好些了？ 多亏玄都山的伤药， 已经好了许多。既然此间事了，我也不多叨扰了，特来此行。 也好，我知道道友在长安还有许多事情要做，便不留你了。这次多得相助，沈乔感激不尽。往后若有需求，还请告知一声，我必尽力帮忙。 沈道长不必如此客气，您要谢就谢我师尊吧。若无他老人家的吩咐，我岂能自作主张？ 不知燕宗主与葫芦姑一战定在哪里？ 我也不知，只怕得回头让人去打听打听。 那依你看，你师尊这次可有胜算？ 那日事件大会我并未亲至，没有见过葫芦姑的身手，但听说她武功高绝，世间罕有敌手。 是，我曾与她交过手，即便拼尽全力，50招之内也必然落败。 竟有这般厉害，那如何是好？师尊的魔心破绽还未完全修不好呢。 怎会如此？上回我明明听他说已经尽数恢复了，否则他与雪婷交手又是如何取胜的？ 哎，难道师尊竟是这么与您说的吗？其实当日师尊与雪婷一战，内力伤了元气，原本已经快要圆满无碍的魔心又开始出现破绽，须得静养1年半载方可。谁知后来玄都山有变，若无人拖住葫芦谷，他必要帮徒弟段文央上玄都山来找你们的麻烦，所以师尊不得不出此下策。这一次的约战只怕凶多吉少。 你与燕宗主之间想必有联系的法子吧？能否设法打听他现在在何处？ 能是能，不过打听了又有何用？这一战势在必行，沈道长不必因此觉得亏欠，我师尊做事必得是心甘情愿才会去做的，断没有人能勉强他。 我知道，但若我见不到他，又于心何安？ 唉，既然如此。 掌教，山下有人求见，自称幻月宗弟子玉生烟。 快快请人上来。 这下好了，不必费心去打听联系了，师弟必然知道师尊现在在何处。 过了一会儿，玉生烟跟着带路弟子过来求见，沈乔眼见他入内，竟亲自起身相迎。论武功地位辈分，他大可不必如此做。见他站起来，原本没打算起来的边延梅也不能不跟在后头，心说沈道长应该是被自己方才一席话搅得心神大乱了。玉生烟一路上来，见众人虽然神色萧索，一切尚算井井有条，便知道玄都山这是刚刚度过劫难，危机已经解除了。 恭喜沈道长重得掌教之位，想来我是第一个上山恭贺的，道长可得给我封个大红包啊。嗯， 哦，多谢。你这是从哪里来？ 从长安来的呀。师尊将雪婷带到天台宗，向天台宗宗主换取了朱阳册残卷副本，让我带过来给沈道长。 沈乔接过来，旋开竹筒，从里面抽出一份丝绢薄片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文字。薄片没什么分量，可不知怎么的，沈乔却觉得捧着百斤黄金沉甸甸，几乎抬不起手。他捏紧了丝绢，心中五味杂陈，难以言喻。 那你可知你师尊如今在何处？他与葫芦姑的约战又定在何地？ 这一战定在了半步峰。 半步峰，我当日与坤爷约战之地正是半步峰，而后伤重洛阳，为燕无师所救，一切由此开始，如今又是半步峰。 幻月宗离半步峰不远有处别庄，我想师尊应该会提前到达，在那里落脚。 那别庄无需玉生烟多说，沈乔也记得，他被燕无师师徒从半步峰带回来之后就歇在那个别庄里，冥冥之中竟走过一个轮回。提起此事，玉生烟还有些微的尴尬， 因为当初他看沈乔失忆，还蒙骗他是幻月宗弟子，哄他换自己师兄。玉生烟的脸皮修为功力绝对不如骑师，若换了燕无师在此，只怕非但不会尴尬，还会厚颜说出一些反令沈乔尴尬的话来。沈乔如是想到，只觉有点好笑，却又笑不出来。他捏着手中薄片，心下已有了记忆。却说段英三人千里迢迢过来拜师，却碰了一鼻子灰，连玄都山都上不去，登时心灰意冷。徘徊一天之后，钟伯敬就先走了，他打算去青城山碰碰运气，毕竟纯阳观也是著名的道门大派。余下段英与张朝二人也不知是去是留，正踌躇之际，就有人登门了。对方身着玄都山弟子道服，自称前来引他们上山接受入门考核。两人半信半疑，却不愿放弃这一丝希望，忙跟着来者上山。过五关斩六将，好不容易通过考核，还得到玄都山长老的亲见，本已兴奋不已，都觉得否极泰来。谁知张朝被门中师兄带去安置之后，段英却被另一位长老带到沈乔跟前。沈乔已将行李收拾妥当，正准备启程出门，又要给众弟子交代一些事情，百忙之中抽空见了段英。 山乔子道长， 你可愿拜在我门下当我的弟子？ 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 还不快快答应，你面前这位就是我们玄都山掌教天下十大高手之一的沈乔，沈掌教。 那你可愿拜在我门下当我的弟子？你若是不愿意，就拜在长老门下也是无妨的。 啊，愿意愿意，我愿意极了。 师兄，沈道长收徒的眼光可不怎么样，瞧对方这傻样，跟我比可差远了。 你不说话能憋死 我又干嘛了？我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